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，此时此刻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会和蜂巢的音乐家曼璇一起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。今天的主题是爱。西班牙语中的我爱你，实际上就是我需要你的意思。我们会去爱，是因为我们都有需求，需要被满足。就好像我们的心里有个洞，需要人或事物来填补一样。有些人感觉不到那个洞，只是一直在不由自主地去追求些什么来满足自己。很可惜，所有外在的追求都无法填补你内在的那个洞。我们对爱的那份渴望，其实是对真正的自己的渴望。我们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，回到内在，看见自己的美丽和力量，好好地陪伴自己，真爱自己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音乐是由心灵歌手 Yantara Giro 所创作的音乐 Love, Harmony, Blessings, Colors, Rainbows， 也就是爱、和谐、祝福、色彩、彩虹。透过现场水晶波与纯净的声音吟唱，希望能够带给你平静、和谐、喜悦与爱。 Harmony, blessings, colors, and Blessings, 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曼璇。今天的音乐听起来是不是感觉特别轻盈舒服呢？今天的主题爱，曼璇特别安排了水晶波搭配吟唱的音乐介绍给大家欣赏。这首曲名叫做爱，和谐祝福色彩彩虹，将生命给予安排的点滴祝福以音符串起来吟唱，由新加坡的声音疗愈师 Yang Tara Juro 一人敲奏水晶波，同时来演唱。这首曲子的灵感是来自 Yang Tara Juro 另一首创作曲《爱的心跳》。后来 Juro 希望把这些正向肯定句抽出来，和水晶波一起做成慢版的静心音乐。另一层的深意是希望透过放松的方式，让大家意识上更深层的和正向句子融合在一起，唤醒内在的潜力和力量。 Love, Harmony, Blessings, Colors, Rainbows， 这五个句子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无论任何国家、种族、文化、语言，每人每天的生活一定都体验过这一些。例如爱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爱是宇宙中最有力量的祝福，是一切光的开始。和谐是人和人之间，和生命还有地球间调和流动的关系。祝福是我们敞开接收地球宇宙与他人的祝福，同时我们也可以把祝福送给他人。而色彩在生活中为我们创造了美好，帮助我们有更丰富的体验。就像当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，大家那一刻都非常的开心兴奋，心有种被打开来的感觉。接着我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非常特别的水晶波乐器。水晶波又称为炼金水晶波，它的成分包含了宝石、贵金属、矿物、水晶等等，所含的水晶砂成分非常的纯。用放大镜看里面的原子是呈现了非常完整的大卫六角星，因此当这些规律的排列重叠在一起，整个声音特质就是相当的纯净与平衡，穿透力非常的深。水晶波的声音为什么可以帮助人放松？因为它发出来的波是正弦波，和我们脑波发出来的正弦波是一致的。因为一致，所以很容易传递讯息，而它的结构如蓝宝石、钻石、紫水晶、贵金属、铂金、黄金等，涵盖了自己能量的印记与特质。当它被敲的时候，声音带动所有融合炼金的讯息，透过管道连接到脑的正弦波，不单耳朵听，皮肤也可以感受到。当耳朵的耳毛接受到正弦波时，这震动连接到我们的神经线，频率被发送分享到器官。因为水晶波纯净的声音，所以分享出去的波对身体来说是相当丰满浓厚的。当然水晶波演奏者的心念意图也很重要，纯净的宇宙意识与声音的结合得以帮助人们连接回到自己的内在。水晶波的特质就如今天音乐中分享的五个句子，是没有地域疆界的。无论你是谁，来自哪里，它 他以一种超越疆界的方式来沟通，无论在什么样的意识层次都能够跟他连结。因此 Giro 在世界各地旅行讲学的时候，喜爱透过水晶波这样乐器的演奏和唱诵，帮助人们与自己内在无限潜能连结，找到自己的力量。当听音乐的时候，让自己好好放松下来，感受水晶波的震动。纯净的音乐空间里，这些柔和优美的吟唱线条就像彩虹光芒一样，在我们的心里慢慢升起。你可以以自己的角度来体验这些声音，感受自己不同的感觉、情绪、画面，感受自己的内在如何和音乐呼应、互动。短短几分钟之后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脑波渐渐降了下来，心跳也放慢了，呼吸慢慢松开，感受到心如此的轻盈、平静、宽广。身体细胞开始进入到自我修复疗愈的状态，当一个人放松的时候，大脑的松果体等腺体会自动分泌正向的物质，睡眠也会变得更好，对生命里面的压力也会变得更容易来应付。最重要的是，身体恢复疗愈的潜力会被加强扩大。在这无限的空间里，内在更容易接受到平常意想不到的启发。现代人的生活非常的忙碌，往往容易跑到头脑里而不在我们心里，压力就会变大，而这首音乐能帮助我们唤醒回到当下，让觉知就在当下。当我们的内在处于和谐平衡的共振时，爱自然而然就发生。无私纯净的爱打开我们的心，滋养充满一切。当我们感受到幸福安康时，也以此给出深深的祝福。整个生命心灵网络与大地彼此连结，传递着爱的能量，深深的滋养、疗愈、被呵护与祝福。整个生命循环进到良善的轨道里，彼此支持创造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音乐介绍到这里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音乐。当你有需要时，请回到这里，让蜂巢音乐一起陪伴你。最后，深深的祝福你。 blessings, love blessings, love blessings.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